手两角银，三不五时嘛来斗阵。若袂讲我感情，我是世界第一顶。是缘分，是注定，好汉破梦来杀阵，不惊风，不惊阴，有情有义的好兄弟。 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，他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 传说中你会爱感性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 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幻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很多爸妈可能都会考虑给孩子送什么礼物，也有很多的网站推出了儿童节礼物清单，从益智玩具到图画绘本，从飞机模型到智能机器人，玩具种类非常的丰富。有人说儿童节的礼物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了欢乐，也有人说过于关注这一些难免就会攀比，相比之下爱和陪伴才是更好的礼物。回想童年，你又是怎么长大的，感觉缺失了些什么，收获了些什么。 抱负理想在我心中，成就开。 我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，独立独行，也不喜欢麻烦别人，拿快递、买东西、找东西，我非常乐于靠自己。因为如果麻烦别人的话，我就要被别人麻烦，而我是很不愿意被人麻烦的人。但有人说，人跟人之间的交往，不就是靠互相帮忙、互相麻烦产生的感情吗？ 这样啊，玩具店吗？那我会开飞船来救你，还要从天而降，搞朋友了吧？ 你真够意思，可是你来了，我们一起玩到天亮，还不是更好吗？这我干嘛呢？ 我们都有好东西互相学习，也有不少缺点来考验真正的友谊，点点和滴滴积累成美好。两颗心住在不同的身体，两个人唱着同样一段旋律，一样的语气。哦，如果有一天我要生你乐器，最好是一星期，因为我会忍不住写答给你，因为月亮朋友是一种勇气。 人世间没有永恒的风景，所有东西都会变的，所以我们活在世上不需要太悲观，毕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，不是吗？不可能每个人都赢在起跑线上，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超越，提升自己的格局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而你遇到的人，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这一些全都构成了我们的人生格局。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，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。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，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。泪湿的衣洗干净，阳光里晒干回忆，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。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，如果真的遇见你，

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，怎么告诉你爱慢慢烧尽，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偿所愿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，并不完美，往往事与愿违，得不到喜欢的东西其实并不算无能，得到了却没有办法把它留住，可能才是真正的遗憾。我们得到了一样东西，却没有办法维持刚刚得到的时候的那种喜悦，也是一种无能为力。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，带我环游世界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在蓝天白云中穿梭。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路机，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，蓝色变成红色影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。月儿弯弯，爱的傻，有了你什么都不差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

的伪装，爱让遗憾变得不自然，一颗轻狂，一念天堂，是与非不及你的渴望。总不能归还，那是一场不见不散，终点都时间来宣判，离别不过是换一种方式的陪伴，这一刻让我凝望你的眼，这一年是我爱你的永远。 我们一路奔跑，一路长大，小的时候玩的游戏现在还记得，却再也没有玩过了。游戏是孩子的天性，但沉迷于网游却有违天性，所以就有专家院士呼吁要设立一个无网游日。游戏里的那一些至高无上的荣耀，始终比不上现实中嘘寒问暖的关照。我们与其在虚拟的时空当中费时费力，不如给感情账户充充值，通关生活这一款大型的游戏，这样可能更有利于我们的感情深入和心理健康。 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，阴天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还要拐几个弯再来，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还要拐几个弯才来，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